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九章藏身之处第28集。 突然，两个工人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，哈利不假思索地迅速做出反应，三个人都拔出了魔杖。罗恩几秒钟后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隔着桌子扑过去，把赫敏推倒在他的座位上。食死兔咒语的力量震碎了砖墙，真悬，罗恩的脑袋刚才就在那里。仍然隐身的哈利大喊一声， 昏昏倒地， 一道红光闪过，击中了那个金发大块头食死兔的脸，他往旁边一倒，昏了过去。他的同伴看不见是谁念的咒语，又朝罗恩射出一咒，杖尖飞出亮闪闪的黑绳子，把罗恩从头到脚捆得结结实实。女侍者尖叫着跑向门口，哈利又朝那个捆绑罗恩的歪脸食死兔发了个昏迷咒，可是偏了，弹到窗户上击中了女侍者，她立刻瘫倒在门口。 废杀走尸！ 食死兔大吼一声，哈利面前的一张桌子突然炸飞，爆炸的冲力把他推到墙上，他觉得魔杖脱了手，隐形衣也从身上滑落。 统统石化！ 赫敏在看不见的地方尖叫一声，食死兔向前一扑，像雕塑一样重重摔在瓷器、桌子和咖啡的残渣碎片上，发出嘎吱吱的响声。赫敏从座位底下钻出来，抖掉头发里烟灰缸的玻璃碎片，浑身发抖。 四分五裂！ 他用魔杖指着罗恩说，不料划破了罗恩牛仔裤的膝部，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。罗恩痛得大叫起来， 对不起罗恩，我的手在发抖，四分五裂。 割断的绳索掉了下来，罗恩站起身，晃晃胳膊恢复知觉。哈利捡起自己的魔杖，在一片狼藉中爬向那个瘫倒在座位上的金发大块头食死兔。 我应该认出他来的，邓布利多死的那天夜里他也在。 哈利说完，用脚把那个皮肤较黑的食死兔踢得翻过身来，那人的目光在哈利、罗恩、赫敏之间来回移动。 是多洛霍夫， 罗恩说， 我以前在通缉布告上见过他，我想这个大个子准是多尔芬罗尔。 别管他们叫什么名字了， 赫敏有点歇斯底里地说， 他们怎么会找到我们的，我们怎么办呢？ 不知怎的，他的紧张倒使哈利头脑清醒了。 把门锁上， 他对赫敏说。 罗恩，把灯灭了。 他低头看着全身瘫痪的多洛霍夫，脑子飞快地思索着。门咔嗒一声锁上了，罗恩用熄灯器使整个咖啡馆陷入了黑暗。哈利听见刚才挑逗赫敏的那帮人在远处冲另一个姑娘叫嚷着。 我们拿他们怎么办呢？ 罗恩在黑暗中小声问哈利，然后又把声音压得更低地说， 把他们干掉，不然他们会杀死我们的，刚才就差点得手了。 赫敏打了个寒噤，朝后退了一步。哈利摇了摇头， 我们只需要抹去他们的记忆， 哈利说， 这样更好，这样他们就没有线索了，如果把他们杀死会暴露我们来过这里。那还是你厉害， 罗恩说，显然松了口气。 可是我从来没学过遗忘咒。 我也没有， 赫敏说， 但我知道原理。 他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用魔杖指着多洛霍夫的脑门说， 遗忘皆空。 多洛霍夫的眼睛立刻就变得茫然呆滞了。 太棒了， 哈利拍拍赫敏的后背说， 另一个家伙和女侍者也交给你了，我和罗恩清理战场。 清理战场？ 罗恩望着几乎被毁掉一半的咖啡馆说， 为什么要清理？ 你想，他们醒过来发现自己待在一个被炮弹轰炸过的地方，不会感到纳闷吗？ 哦，是啊。 罗恩费了好大劲儿，才从口袋里抽出魔杖。 怪不得拔不出来呢。赫敏，你带的是我的旧牛仔裤， 太紧了。 啊，对不起。 赫敏咬着牙说。他把女侍者从窗户边拖开时，哈利听见他低声建议罗恩把魔杖插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咖啡馆又恢复了先前的模样，他们把两个食死徒扶回卡座上，让他们面对面坐在那里。 他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 赫敏轮流看着这两个傻呆呆的人问道。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哪儿呢？ 他转向哈利。 你说你身上是不是还带着宗斯呢？哈利， 不可能。 罗恩说， 17岁宗斯就消失了，这是巫师法规定的，成年人不可能有宗斯。 那只是你了解的信息。 赫敏说， 如果食死徒有办法让17岁的人还保留宗斯怎么办呢？ 可是在过去的24小时里，哈利并没有靠近过一个食死徒，谁会把宗斯放回他身上呢？ 赫敏没有回答，哈利却觉得自己被玷污了，不纯净了。难道食死徒真是通过这个发现他们的？ 我不能用魔法，你们在我身边也不能用魔法，不然就会暴露我们的位置。 他说， 我们不能分开。 赫敏坚决地打断了他， 需要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。 罗恩说， 让我们有时间把事情想想清楚。格里莫广场。 哈利说。另外两个人惊讶地瞪大眼睛。 别说傻话了，哈利，斯内普也能进得去。 罗恩的爸爸说，他们弄了些恶咒专门对付他，即使不管用。 他看到赫敏要张嘴反驳，便赶紧往下说。 那又怎么样？我发誓，我还巴不得会一会斯内普呢。 可是， 赫敏，除此之外还有哪儿？这是我们最好的去处了。斯内普只是一个食死徒，如果我身上还带着宗斯，不管我们走到哪儿，都会有一大群食死徒把我们包围。 赫敏无言以对，但看上去心里并不服气。他打开咖啡馆的锁，罗恩咔嗒一按熄灯器，把咖啡馆里的灯光释放出来。然后，哈利数到三，他们给那三个人解除了魔咒。女侍者和两个食死徒迷迷糊糊地刚开始动弹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就原地转了个身，再次消失在压迫的人喘不过气来的黑暗中。几秒钟后，哈利的肺终于得到舒展，他睁开眼睛，他们站在一个熟悉的破败的小广场中央，四面都是高高的摇摇欲坠的破旧房屋。他们三个人都能看见12号，因为保密人邓布利多把他的存在告诉过他们。他们朝那幢房子跑去，每跑几码就检查一下是否有人跟踪或监视。跑上石头台阶，哈利用魔杖敲了一下前门，只听见一连串响亮的金属撞击声，还有像链条发出的哗啦哗啦声，然后门吱吱呀呀地开了，他们赶紧跨过门槛。哈利关上身后的门，老式的气灯一下子都亮了起来，闪烁不定的灯光照着长长的门厅，门厅还是哈利记忆中的样子，诡谲怪异，蛛网密布，墙上那些家养小精灵的脑袋在楼梯上投下古怪的阴影，长长的深色帷幔遮住了小天狼星母亲的肖像，唯一不对劲儿的是那个用巨怪断腿做成的大伞架，他倒在地上，好像坦克斯又把他撞倒了似的。 我认为有人来过这里。 赫敏指着他小声说， 可能是凤凰社离开时弄倒的。 罗恩喃喃地回答， 他们搞的那些专门对付斯内普的恶咒呢？ 哈利问， 大概只有他露面时才起作用。 罗恩猜测道，但他们还是靠拢了，站在门殿上，背靠着门，不敢再往房子里走。 我说，我们不能永远站在这儿啊。 哈利说着，往前迈了一步。 西弗兰斯·斯内普！ 黑暗中轻轻传来疯眼汉的声音，吓得他们三个人都往后一跳。 我们不是斯内普！ 哈利用沙哑的嗓音说，紧接着什么东西像冷风一样朝他扑来，他舌头向后卷缩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没等他来得及用手去嘴里掏摸，他的舌头又舒展开了，